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空气质量连续10天一级优。 郭金龙检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时强调，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保障。 中国队获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中国速度再创历史。 40多家境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宛平城卢沟桥抗战馆，表示来之不易的和平要永远珍惜。 北京市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交通管制通告发布。 9月3号，本市鸽子禁飞12小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8月20号起，京城空气质量天天优良。这些天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上下，同比下降约74%，首次连续10天达到一级优水平，臭氧污染浓度也天天达标。这段时期的 PM2.5 浓度非常低，可以说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水平。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告诉记者，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比如伦敦、巴黎、新加坡等，PM2.5 年均浓度就是在每立方米20微克上下的水平。据估算，此次实施的保障措施削减污染物比例大概在50%以上。若想空气质量全年达到这个水平，那污染物削减比例估计得达到70%到80%。据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下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机动车的污染排放降低所致。张大伟说，在高峰时段，机动车直接排放的氮氧化物最大下降幅度达到80%。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信心源于每个人的努力。文章说，蓝天白云成为北京城为世锦赛、阅兵演练等重大活动送上的一份特殊礼物。优质的空气质量，有气象条件有利等天帮忙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努力的结果。连日来的一路畅通和如洗北京蓝，背后是无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每个普通人的理解和贡献。眼下93阅兵等纪念活动保障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要确保活动圆满成功、万无一失，依然需要依靠大家的热忱支持，需要继续全城动员共襄盛典。重大活动全面检验着城市的运行管理水平、服务保障能力，更集中展示了千万市民的精神风貌和普遍心愿。连续10天的一级优，正是一个清晰的样本，激发着整个社会对蓝天、地绿、水清、风清、美好家园的希望，更坚定着我们对化共识为合力、进一步发展建设好北京、解决大城市病的信心。广大市民的态度是一座城市凝聚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这座城市文明程度和治理水平的根本。湛湛蓝天再次彰显了首都市民的责任感和大局观。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检查督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尽最大努力做好纪念活动服务保障，确保活动圆满成功，万无一失。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检查。郭金龙来到纪念活动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结合大屏幕听取指挥部保障纪念活动期间空气质量的工作情况。郭金龙肯定了前一阶段大气污染治理所取得的成绩。他说，当前纪念活动保障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障活动期间的空气质量，同时要加强舆论宣传，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王安顺也对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提出要求，他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数据分析，为下一步有针对性的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当前，本市已经全面完成纪念活动环境整治任务，长安街景观提升、绿化景观布置、道路清扫保洁各项工作全面就位。郭金龙来到环境保障指挥部，他说，我们必须以这次纪念活动保障为契机，努力使城市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郭金龙还到市纪念活动服务保障总指挥部查看调度平台、通信、指挥、监控等各个系统的运行情况。市领导李世祥、陈刚、张工、张延坤、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国家体育场会见了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郭金龙说，感谢您和国际田联给北京带来一场精彩难忘的田径盛会，这次盛会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北京市民展示了田径运动的魅力。郭金龙对迪亚克成为北京荣誉市民表示祝贺。迪亚克表示，相信中国必将在国际体育大家庭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副市长张建东参加会见。 在昨天晚上北京田径世锦赛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决赛中，由莫有雪、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01摘得银牌。在此前的预赛中，中国小伙以37秒92刷新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而决赛银牌的成绩也成为亚洲队伍在世锦赛百米接力项目上获得的最好成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冲过终点线后，中国的小伙子们收获了全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来自对手的拥抱，观众们更是高唱起生日歌，为恰逢生日的中国选手苏炳添送上祝福。比赛场外，中国田径队教练袁国强面对弟子们在决赛中创造的今年第三好成绩，连声说了不容易，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小莫发挥得很不错，谢震业途中跑得很好，苏炳添的弯道是没说的了，张培萌的冲刺非常非常的好，完全完美。 回顾比赛，在决赛中，中国选手在第九道出发，发令枪响，莫有雪第一时间起跑，并连贯的和谢震业完成了交棒。之后，谢震业保持住了优势，将接力棒稳妥地传入了苏炳添手中。弯道中，苏炳添死死咬住对手第四棒，张培萌面对同场竞技的博尔特竭尽全力，第三个冲到了终点。原本位于第二的美国队由于犯规被取消比赛资格，牙买加队摘金，中国队历史性的获得银牌。在赛后，中国队队员们将胜利归功于团队合作的结果。谢震业说， 晚上我们在细节上处理的比早上好很多，很好的完成了大家各自的一棒。 而比赛的胜利也让此前背负巨大心理压力的北京小伙张培萌如释重负。 我也很希望为中国争光，为北京人争光。其实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你能做的就是拼了，今天做到了。 这次在本届世锦赛中，中国队在男子百米和接力项目中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精彩赛事每天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前往鸟巢观赛，仅28号的比赛，观众累计就超过84000人次。位于鸟巢四个方位的6块大显示屏分角度播放赛况，让观众全方位清晰地观看比赛。与此同时，鸟巢还实现了 WiFi 的全覆盖，方便观众分享观赛感受。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今天将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后将举行闭幕式和世锦赛会旗交接仪式。闭幕式上，旗手和志愿者将分别执国际田联各参赛会员协会的旗帜队牌，再次回到体育场。开幕式时，在鸟巢高空与本届世锦赛吉祥物燕儿上演燕归巢的云天使将再次升到鸟巢上空与燕儿相聚。世锦赛会旗将交接给下一届田径世锦赛举办城市伦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昨天组织注册境外记者参观采访宛平城、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现在我们所在就是举世瞩目的卢沟桥了，所在的就是 1937年7月7日，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挑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炮轰宛平县城。中国第29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徐和建说，侵华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但日本右翼分子阴魂不散，有意篡改歪曲历史，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丑恶嘴脸自然会显现出来，相信媒体记者们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卢沟桥是北京的标志性的历史的遗存，七七事变发生在这地方，宛平城的弹孔最有说服力，抗战馆呢又重新推出了伟大的胜利历史贡献这个主题展览，这样一条线贯起来，能够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这个历史比较好的呈现出来。 参加这次活动的共有来自美联社、悉尼先驱晨报、匈牙利通讯社等40多家境外媒体的50多位记者。日本赤旗报北京分局局长小林拓也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听得非常仔细，不停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日本人有责任知道历史，学习历史，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多多交流，爱好和平，畏惧不要再重演。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证明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首昂扬振奋的新四军军歌由陈毅等新四军高级将领集体作词，是当年新四军部队作战间隙休整开会时必唱的军歌。而新四军史上第一个军部于1937年12月诞生在武汉汉口，成为这个战时首都英勇抗战的见证。在湖北省政协委员卢刚看来，武汉需要一座综合性抗日战争纪念馆来铭记历史，他为此已经奔走数年，终见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武汉保卫战作为中日双方投兵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伤亡最大的一场战役，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新四军其实就是从武汉起步的，因为它的第一个军部就建立在汉口。说起新四军，众多历史研究一般着眼于1938年1月6号新四军南昌军部建立的日子。然而近年来，随着更多史料的披露，史学界发现新四军第一军部事实上在武汉汉口。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主任刘颖介绍了来龙去脉。 其中一份重要的史料就是1938年的1月28日在新华日报头版刊登的一个迁址启事，军部移驻南昌，系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事宜。这也说明了汉口军部先于南昌军部成立。那么在1987年3月，军事科学出版社作为建军60周年献礼，推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将新四军成立的时间地点改为了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武汉就开始了新四军在汉军部的研究，但军部旧址的查找一直没有下落。 直到2001年，随着汉口永清片大规模城市改造，紧邻卢沟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临街的一栋老旧的日式房子显露出来，这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第一军部。数十年来，这幢有着灰色水泥墙面和绿色木质门窗的两层楼房一直静静伫立在街角，怀抱着往事，等待着后人的窥探。除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轰轰烈烈的武汉保卫战在这座城市还留下了其他一些抗日遗址，比如位于江夏京口的中山舰博物馆，位于解放公园内的苏联空军志愿者墓，位于中山公园的受降堂等等。尽管如此，资深文史研究者卢刚认为，分散在各处的这些抗日遗址并不足以承载武汉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的特殊地位。武汉需要一座专题纪念馆，汇聚抗战期间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时代记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主任刘颖表示支持，他说，现在的孩子们在抗战历史教育方面还是很有欠缺。 这个历史是不能忘的，不能缺少的。有时候我们管的一些那个展览送到学校，那些孩子都不知道邓颖超是谁。 就是哪个层级的小孩？ 有中学生啊，他不知道邓颖超是谁。 作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卢刚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把建立武汉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为提案提交到湖北省政协会议。 今年3月30号，我们省政协开了一个叫做今年的一号的这个政协提案，我这个叫一号政协提案，就是武汉抗战纪念馆是肯定是要建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定于9月3号10点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到时候将进行盛大的阅兵活动。为保障纪念大会安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具体措施可以登录青龙网首页的北京要闻部分查询，请社会单位及各界群众给予理解支持，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 为保障重大活动安全进行，北京市防治重大动植物疫病应急指挥部和北京市农业局决定，本市行政区域内将于9月3号0点到12点实施鸽子禁飞，希望广大市民理解支持。 近期，北京地铁启动最高级别安检，地铁部门提醒乘客提前预留时间做好出行规划。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8号早上，记者来到天安门东站，在这里乘客通过候检区、安检区和首检区三个区域依次安检进站。经常乘坐地铁的乘客都明显感觉到安检措施更加严格。 比如说你摸你身上的时候，以前基本就摸一下完了，你现在明显认真了。 包可能里边的东西，像我们做旅游的旗杆什么的，可能都要拿出来看一下。 北京地铁保卫部副部长贺南介绍，目前已经按照公安机关要求启动安检最高等级， 8月20日到9月5日之间采取最高等级的安检措施，在核心区大客流车站，在每个安检点增加1至2名安检员，现场的检查频次比以前翻一番。 晚上6点钟，记者又来到了双井站，尽管4名安检员动作麻利，忙个不停，不过赶上了晚高峰，进站队伍还是排起了长龙。排在记者前面的一位上班族说，最近更加严格的安检措施让进站时间几乎延长了一倍，不过大家都表示理解。双井站值班站长李阳介绍，面对大客流仍要确保安检质量。 双井站呢，现在早高峰晚高峰都在这个20000人左右，早晚高峰时间有所延长。我们双井站主要采取3个出入口站外限流措施，加强安检工作，确保地铁治安保卫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北京地铁保卫部副部长贺南提示乘客，近期最好提前预留时间合理安排出行。 如果一个车站出入口安检点的人比较多呢，建议您选择出入口相对较少的一侧安检点接受安检。如果说携带的是斜挎包或者背包的话，请您在候检区提前把包裹摘下，然后顺序放到安检机上过检，节约您的时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到2020年，本市现有的116所中职校将缩减到60所，将近一半。东城区、西城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将向郊区县疏解。 9月7号起，公交集团将优化调整6条公交线路，其中新开的979路将方便门头沟梧桐苑小区居民出行。调整4条线路，包括959、977、977快和67路。此外，由于省首经贸北路通车，撤销05路，由67路专4路替代。 在昨天结束的液化石油气专项整治行动中，东城区多部门联合出动，对违法运送和使用不合格液化石油气瓶集中查处，发现扣押不合格液化石油气瓶144个，严打非法用气运气行为，力争从用气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北京大学近50名新生党员和69名国防生昨天先于其他新生到校报到，接下来他们将分别进行为期4天和7天的培训。据了解，今年是北大连续第9年举办新生党员培训。 北京国际图书节名家大讲堂昨天迎来了萨苏和于丹，他们分别以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抗战、读书与读心为题进行讲座，很多学生和家长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了活动。 国家大剧院与都灵皇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将于9月9号到13号上演。 近日，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向日葵展区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期预计将持续到9月初。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4度。早晨本市有分散性小阵雨，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有雷阵雨天气，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郎中爱拥钱，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热线回声，朝阳区图书馆将采取措施改善阅读环境；和平里北街人行道被圈占，市民无奈走自行车道。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28号报道，朝阳区图书馆经常有孩子和家长大声喧哗，阅览区变成了游乐场。报道播出之后，朝阳区图书馆进行了回应，表示将采取措施改善阅读环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此前，记者在朝阳区图书馆采访时，在幼儿阅读区发现种种不文明的现象。针对幼儿阅读区经常喧哗的状况，朝阳区图书馆馆长李凯表示，一方面要增加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会设置更多的提示，鼓励读者自觉维护安静的阅读环境。 我们在现有人员基础上再增加人员， 不是说把人搁进去，而是通过这种一岗多责的这种集约化管理的方式，我们有业务工作的分工，你同时有这个区域的安全责任，每一个人你们都有维护图书馆正常秩序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一些标识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增加，争取能让大家一抬头或者说稍微走不了一些路，在合理美观的情况下我们再增加一些提示性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我们最近也在策划一些，我们做一些宣传品，就告诉孩子怎么去用图书馆，让家长怎么带着孩子来进图书馆。 此前记者在采访时有读者表示，希望把幼儿阅读区和青少年阅读区分开，给幼儿设置专门的阅读区域。 小孩看书有小孩看书的特点，大人看书肯定要希望环境安静点。 对此李凯馆长表示，已经准备布置新的阅读区，为不同年龄的读者提供服务。他带记者参观了正在筹备的阅读区。 将来那边呢，应该就是一个舞台，它地上是可以坐的，就一些软包软装，然后呢这些墙的周边就是矮的书架里放一些绘本的书，把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个阅读俱乐部的这种形式。那么就他们到这来就能看书，也能演节目，也能学习。这个空间我们已经开始在策划了。 李凯说，朝阳区图书馆将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借鉴出版社的青少年阅读大世界的模式来给图书馆分区。记者来到建外大街宝钢大厦的青少年阅读大世界，阅读区域按照读者的年龄被细分成婴幼、早教和小学等，每个区域摆放的图书也有针对性。李凯表示，未来还将招募一批志愿者，让他们参与到图书馆的管理中来。 家住和平里北街的康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中海油总公司销售分公司将南侧的人行道圈站变为了单位停车场，导致行人只能走自行车道，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它就临着和平里北街的一个临街的一个楼，它就是中海油的销售公司，向南把那个人行道啊都给圈起来了，做自己单位的停车场了，圈了有6-7十米啊，这个行人呢他就没有人行道了，就跟自行车道去非机动车道混行了。 热线编辑拨通了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依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第35条，违反本办法第23条第二款的规定，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设置和调整道路停车泊位的，需要向公安交管部门反映一下。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第23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周边停车需求情况，在城市道路上依法设置和调整道路停车泊位，并且予以公示。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设置和调整道路停车泊位，如果违反相关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热线编辑将问题反映给管辖该地的和平里交通队，工作人员表示，此前也有市民就这一情况进行过举报。 您那个事儿啊，我们这儿是不是以前反映过呀？ 我没反映过。 那可能有别的人反映过，就是说他那儿的那个事儿，我已经把您的那个反映的情况给那个我们这儿那个相关的人员了。 就是咱们队员和我联系是吧？ 对对对。 截止到发稿前，并没有交通队员给予回复。对于该销售分公司圈占人行道停车的处理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新瑞，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整体路况良好，提示自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保持安全车速车距，确保出行安全。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